我一个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。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专程选择今天这个日子来向我讲故事，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故事中的男主角在他心中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？欢迎光临。 哎，这就是故事酒吧啊？ 对啊。 想讲故事的话坐哪儿啊？ 真直接啊。哎，想坐哪儿都行。 啊，那就这里吧。 好，来来，请坐。看来今天是有备而来啊。 对啊，听别人说你爱听人讲故事，我就想着今天一定要来跟你讲讲我爸的故事。哎，本来想早点来的，可因为工作刚结束，所以只能一路跑过来。 真不用，跟你介绍这里的朋友没有说过吗？我酒吧关门很晚的，你几点来都行。 我这不是看都要11点了吗？如果过了12点还没讲完故事，就觉得没意义了。 没意义？你要讲的故事还有时效性啊？ 对啊，我的故事必须今天讲才应景，因为今天我爸过节。虽然我不在他身边，但觉得用这种形式为他庆祝一下也挺好的。 你爸过节，今天是8月1号哦。你爸是军人？ 嗯，没错。 那今天还真是应该好好的聊聊他。来来来，先喝杯水。 啊，谢谢。哎，我得想想从哪儿说起啊。 最简单的就是从头说。 嗯，也是，那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。 好啊，你小时候跟你爸也是聚少离多吧？ 是啊，军人家属都这样嘛。我爸呢，是我初中的时候退役的，之前的那些年他很少回家，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，因为我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，小学初中也都是部队学校，名字都是统一的81小学、81中学，是不是和今天的日子特别搭？ 没错， 因为大院里都是部队子女，大家的爸爸也都很少回来，所以也就不会出现一些熊孩子嘲笑你没有爸爸这种桥段了。而且我妈和我奶奶都很爱我，我也不觉得小时候缺点什么，只是有时候会很想我爸。啊，我还没跟你说过我爸是什么军种呢。 啊，他是 海军。 嚯！ 所以前阵子红海行动上映的时候，我看了好几遍，看得我热血沸腾的。 嗯，特别理解。哎，你爸是在哪儿服役啊？ 在海南。我5岁的时候呢，全家都搬过去了，之前我们一直是住在湖南老家。听我妈说啊，当时还在老家的时候， 我总是会指着电视里天气预报的那个主播叔叔喊爸爸，可能是因为我爸在我心里的形象一直都很高大帅气吧。 从小就是老爸的迷妹啊。 必须的呀。我爸也跟我说过，我小时候啊，不管他隔了多久回家，只要他向我一伸手，我就会迅猛地扑到他怀里喊爸爸。不过到了三亚以后，我就不叫他爸爸了，而是改叫了老爹，他喊我臭小子。 啊？为什么呀？ 可能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叫《九岁县太爷》的电视剧吧，我觉得管爸爸叫老爹挺好玩的，之后就习惯了，现在也还这么叫呢。 那他管你叫臭小子，看今天这装扮就很中性，那时候就走这种风格了，难不成你爸妈从小把你当男孩养？ 还真不是，其实那段时间啊，是我最像女孩的时期了，天天都是穿裙子扎脚辫，我妈都是按照她觉得好看的样式打扮我的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我老爹是怎么想的，怎么会对着一个穿裙子的小姑娘喊臭小子？哎，他也喊得出口啊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被这么叫，可能我从骨子里就是个汉子吧。 不愧是军人的女儿啊。 哎呀，其实做军人的女儿，或者说做军属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小时候吧，每到刮台风的时候，我爸因为经常不在家，所以家里就只能靠我们三个女汉子了。我和奶奶妈妈要一起把阳台的花盆啊菜盆啊什么的搬进屋，还要用铁丝固定每个窗户，用抹布塞在窗户底下的缝里，可就算我们准备的再细致，最后还是会有水渗进来，然后我们就要各种拖地呀、打扫卫生啊什么的。唉，所以刮台风的时候，我真的挺希望老爹能在家，因为他在的话，几乎所有的事儿他都能提前搞定，我们顶多也就是帮把手。啊，还有就是我们家大院那个房子啊，我房间窗户前就是一棵树，一到夏天就会好多好多好多小虫子掉到我窗台上，我们管它叫吊丝鬼，因为是那种从树上掉根丝儿，然后在风里飘来飘去的虫子。 吊丝鬼啊，这里也有啊，过去一到夏天很多树上都是。 啊，是吗？我住在这边都有两年了，真没见过。 现在啊，都给树打药了，所以这两年很少见了。那种虫子是挺膈应的，你小时候吓坏了吧？ 没有啊，我是女汉子嘛，我还经常玩他们呢。啊，除了吊死鬼还有飞蚁，我的台灯里总是会有不少，做作业的时候呢，经常是坐着坐着就开始抓虫子玩。其实这些也都是练出来的，如果老爹在的话，肯定也都是他来收拾虫子和飞蚁，他不在就只能靠自己了。总之在我心里，老爹就是我守护神，有他在，哪怕是生死关头我都不怕。 生死关头？ 有点夸张了哈。不过小时候真有一次我差点被淹死。 啊？ 因为我家就住海边嘛，老爹又是海军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下海学游泳了。 你爸教你的？ 教了跟没教也差不多，基本就是放养式教学。然后有一次他没注意，我就自己往海里走，结果一个浪打过来，我就被埋住了。好在我被浪盖下去之前，条件反射性的先吸了口气，然后撑到了老爹找到我，把我给捞起来。 这个真够危险的呀。 其实我当时根本就不怕，我知道老爹一定会救我的，当时只是觉得海水好咸啊，再也不想喝了。后来他们可能也是觉得这么学太危险，就又把我送到游泳池去学了，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在海里扑腾最有用，毕竟水流环境啊什么的完全不一样，经历过海就觉得在游泳池根本就不算游泳了吧。而且有的人可能被淹过去怕了，但我正好相反，我就觉着反正我被淹过了也没死，怕什么呢？ 你这种想法我服，真够勇敢的。 我可是海军的女儿，胆子大呀，估计是遗传啊。对了，我还遗传了我爸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左脚的无名指，我一生下来 那个脚趾的第二个指节的骨头就是凹进去的，跟我爸之前受过的伤一模一样。 这个还能遗传啊？ 嗯，要不说是亲父女呢。而且我爸那个伤啊留得特别光荣。 是执行任务的时候留的？ 嗯，对啊，这就得从我爸入伍的时候说起了。他是1980年当的兵，被征召做了海军潜水员，他那个体格可是特种兵的体格呢。 哟， 当时入伍之后啊，还有10个月的培训和选拔，淘汰率特别高，因为除了基本素质之外，还要掌握很多专业技能，比如说水下爆破、水下电焊与切割，还有水下摄影录像之类的。啊，对了，我老爹还获得过专业技术技能大比武的全能第一呢。 好厉害啊。 那可是我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爸从军25年，执行过好多特别危险的任务。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创造过14个消防救灾史上的第一次呢。 是吗？ 哼，骗你干嘛啊？就说他脚上那个伤吧，当时应该是80几年的时候，有一次刮台风，当时的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么精准，防风工作呢也不够到位，所以那次台风打沉了一个活动码头。如果台风过后不及时把码头打捞起来恢复使用的话，离港的那些船就没办法停靠进行补给，所以我老爹和他的战友就去执行这项任务了。可你想啊，那个活动码头足足有4000吨，想让他升浮出水面实在太困难了。当时打捞的装备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先进，而且台风刚过，海水还都是浑浊的，他们当时还没有水下照明设备，全都需要靠摸着去完成各项工作。 这活怎么干呀？真能完成啊？ 完成了呀。当时他们是要进入一个破损的舱室去布置橡皮浮桶。其实我老爹的那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，可是另一组进行得不大顺，指挥员就让我老爹再下水去协助那一组。他的脚呢就是那一次下水的时候受了伤，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扎了他的脚一下，军医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说他的骨膜和肌腱都已经损伤了，据说紧急处理的时候用了整整2瓶云南白药，可刚包扎完伤口他竟然又请求下水。 这样还能下水吗？ 情况紧急啊，如果他不去任务就很难完成了，所以他最后还是忍着痛下去了，帮那一组完成了工作。等他伤好了之后，左脚无名指就变成了那个样子。 你老爹啊可真是够了不起的。 我觉得也是。而且你不觉得军人受过的伤就像是勋章一样吗？而且这种勋章是烙印在身上的，特别光荣，我也沾了他的光，一生下来就自带勋章。 其实要是这么说起来，可能所有当过兵的人身上都会留下这样的勋章吧。 真有可能。所以我从小对军人就特别有好感，每次看到网上关于军人的推送就忍不住想哭，我是真的佩服和感谢他们。他们的生活其实过得很苦很寂寞，但之所以过这种日子，不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平安吗？ 说得对。 可能我说这种话有点冠冕堂皇吧，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是因为同情之类的原因，可是军人不一样，他们帮助别人早就成了习惯，只要是当过兵的人基本上都会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，对家里人也是这样。就说老爹吧，虽然他不常回家，但他对我妈和我奶奶都特别好。我奶奶其实是我外婆，但我从小就叫她奶奶。我奶奶有老年痴呆症，后来是在一个晚上很平静的去世的，当时我妈连哭的力气都没了，一直在奶奶身边不知所措。第二天把奶奶送去火化的时候，她一直跟我说，妈妈没有妈妈了，妈妈以后就没有妈妈了。我当时也难受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这期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老弟一个人在打理，包括后来把奶奶的骨灰送回老家和爷爷合葬，而且他同时还要照顾我妈和我， 如果没有我老爹，我都不知道我和我妈该怎么熬过来。其实我妈是个脾气挺不好的人，小时候因为老爹不常在家，基本上是她负责打我。当然了，老爹在家的时候依然是她负责打我，后来她给我的理由是怕我老爹下手没轻重把我给打坏了。 哈哈， 这种理由我真的到现在都不能接受啊。 就是怕打坏了就别打了吗？哎，你当时那么皮啊？ 没有，我一直都挺听话的，所以偶尔皮一下就容易皮个大的。哎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老爹真的挺宠我妈的，一向都是我妈说啥就是啥，我妈是领导，负责下命令，我爸负责执行。虽然他们也吵架也闹矛盾，但是吵完闹完还是彼此珍惜的一家人。 做军嫂很不容易，那么多年都能熬过来，说明你爸妈感情一定很深。 嗯，其实我们一家三口感情都很好。 哎，对了，你从海南跑到这边来，真的不想家吗？ 其实我从小就是个不怎么想家的人。小时候我学芭蕾，十岁的时候就跟着芭蕾舞团去香港演出。第一个晚上呢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因为想家抱着哭，就我一个人没心没肺的看街景，觉着香港的街景好美啊。后来我是回老家读的大学，也是一个人，再后来就来到这里工作。也挺怪的，感觉越活越回去了，现在有时候反而会越来越想他们。前不久心情不好，就微信上和他们聊了聊，我妈呢一般都是一句一句的回复我，我爸虽然话少，但是一发就是一大段，跟我说为了自己喜欢的事业努力付出挺好的，只要你愿意做事，老爸相信你能行。虽说你年龄上讲是成年人了，但在爸妈心里你还是孩子，我们不可能不操心你，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什么的。 如果你爸相信你能行，那我觉得你一定能行。 其实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以自己的资质可能并不是很合适，压力也很大，但我真的很喜欢。而且我也相信人嘛，就是一个不断调整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，摔倒了再爬起来就是了。毕竟我也遗传了我老爹的倔脾气，就是不肯认输，难得找到一件我觉得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儿，所以哪怕前面是南墙我也要给他撞碎了。 这撞也得用巧劲儿啊，撞得粉身碎骨了怎么干革命啊？ 对，肯定得讲究方法嘛。老爹做事也不是蛮干的，只不过只要他认准了一件事，就会一直努力坚持下去。我也是这样，记得当年上学军训时，我一直都是训练标兵，踢正步踢的是最好的，我就是不想给我老爹丢脸。现在也是这样，在取得成绩前我也不想退出和放弃。 就像《士兵突击》里说的，不抛弃不放弃。 哼，你也看过啊？ 必须的呀，当年多火呀。 我也特别喜欢这句话，而且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是自己道路上的士兵吧，不管是为了军功还是为了成就，或者是为了在乎的人，大家都在拼命的训练，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只要不抛弃自己，不放弃梦想，就总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士兵的。 这个比喻不错。哎，你稍等啊，我知道要送你一杯什么鸡尾酒了。这个是你的鸡尾酒。 啊，是因为我爸是海军，所以你要送我一杯蓝色的酒吗？ 有这个因素。这杯酒啊，是由 Vodka Tequila 白干贵酒、蓝干贵酒调成的，名字叫做蓝水晶。 蓝水晶？ 哎，